中山哀王敬，初元二年立为清河王，三年徙中山，以幼少为之国。建昭四年，薨嫡，葬杜陵，五子绝。太后归居外家荣氏。